Thank you. 京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Oh, 难道他们的

我大美 看不见，海河两岸风光美， 只听到钟鼓声声把人催，时代大 金鼓大地又把美惊昏。